证。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在蓝天白云之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大城小事啊！当然了，您要是在屋里边说我们家看不见蓝天白云啊，那也希望我们的大城小事能够给您带来一片如同蓝天白云般的清新。 没错，这拎着您那匣子出来就看见蓝天白云了嘛。 因为好像这两天大家都觉得这个天高云淡哈，北京的秋天，金色秋天真到了。特别的漂亮， 是这秋高气爽这词儿都要用烂了，但是确实就是这样啊，整个让人都觉得特别开阔。 当然了，秋天也是新生报道的季节 啊，要开学了。 上午呢，北京语言大学1129名中国本科生，你听人家学校多有特色，中国本科生， 那就说明还有外国本科生。 对啊，北京语言大学嘛，那是招外国人招的最多的地方。今年呢，北语第一次在报告现场推出了一个活动，这活动呢叫宝贝鱼的梦想。 宝贝鱼是什么呀？ 这叫北语的吉祥物 啊， 北京语言大学的吉祥物就是这宝贝鱼。新生呢可以在这个，我看了那照片哈，那个有一个卡通形象，你可以在之前留影，然后呢你可以打印出明信片，留下自己未来的心愿寄语 啊。 然后这新的明信片呢可以漫递哈，漫递4年，等您大学毕业当天啊，送到您的手里边 啊， 也就是说，今天不是你入学吗？等4年之后你毕业的时候，就把这明信片给你， 提前给4年后的自己写段话。 哎，此外呢，新生今年还可以通过游览学校的这个校园获得纪念邮票。 哎，也不错。 有一位来自山西的新生小杨，人家照相之前一连跳了4回。麻烦您帮我挑出跳的最漂亮的一张照片。你看这专门跳4回，还不忘叮嘱摄影师呢，说你这个看最好看的一张哈，别挑多了。哪有印有自己照片的明信片之后，他还得用手捂着这明信片， 他挡着不让看， 悄悄的跟那儿一笔一画的写，留给自己4年之后的自己的一些心愿。说这心愿只属于我自己，4年以后再看。他说，哎呀，这个反正那话怎么说来的？ 怎么说？ 不忘初心啊！说这明信片将记录他的成长和蜕变。 这一看，他也很珍视这次机会。 要努力向上，不负初心。这词儿听着有点像谈恋爱的哈，但是呢，这个学习也是可以用这样的词儿嘛。 但是这对着这就是一副真心，这是不变的，都是一样的，对吧？ 4年大学生活真是人生当中的最大的一笔财富哈。当然了，今天我们要不然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哈，就是人生现在你会发现日子过得特别快。 是 你有这种感觉吗？ 这不一瞬眼这到9月份了吗？ 啊，你一转眼，我在电台都工作15年16年了， 你这一转眼你都收徒弟了吗？ 嗨，所以今天咱们要不然这样，咱也给自己4年之后写段话 啊， 可以通过短信和微信呢写一些良好的祝愿。比如说4年之后我要怎么怎么样。您可以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是10628821828，我们的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王哥，你24年你给自己写什么呀？ 我先想想我4年后应该是什么样，跟现在有多大差别啊。我觉得我可能应该结婚生子当孩的妈了。哎呦，当孩的妈，我自己现在还是个孩呢， 怎么办呢？容我想想啊。 甭着急，四年你还很年轻嘛。 那身份角色也会有变化的吧？ 是吧？ 可能性我觉得很大。 这是你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愿望，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想象一下，过四年之后您有什么样的愿望，都可以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个单双号限行之后啊，通过手机软件叫车的人一下就多了起来，可是这个预约难度啊也相比以前增加了。市民小雨啊打算从通州去清华大学开个会。 从哪儿去哪儿？ 通州到清华就吊脚，反正穿城而过呗，这本来这个路途远又限号啊，所以他就头天晚上就开始使那个叫车软件约车。 约儿了吗？ 一开始啊他就使了一个叫车软件，这等来等去都没人响应，随后啊他就把能使的所有的叫车软件都使个遍，这等了半天还是没结果。一会儿之后啊，这个其中一个叫车软件给他发了一条信息，为了您的顺利出行，我们将对您的订单进行加价，鼓励车主来接你。 哦，谁出钱呢？ 这个平台出钱，预约软件出钱啊。 哦， 这小雨这不加钱，那就再试一次呗。 嗯， 终于在人家给加钱的情况下叫到了车，而这个时候距离他第一次叫车已经过去了3个小时。 你说这要临时叫还真叫不着， 那来不及了，会都开完了。虽然呢这个不同的轿车平台啊轿车的体验是不一样的，但是乘车的体验还是不错的。人家也说这价格虽然翻了一倍啊，但是路上特顺特舒服。 真的吗？ 反正他们是这么说的啊。通过某轿车软件的这个市民王林就决定啊，下个限行日早上7点钟就约车出门，错开早高峰的调价，就现在早高峰的时候要有那个动态加价啊，这一家可能就费用翻番了。比起硬着头皮挤地铁或者支付高昂的轿车费用，一些习惯了自己开车上班的白领啊，首先想到那是拼车出行。记者在天通苑生活啊，这包括五八同城这些网站浏览的时候发现，很多车主啊都发布了单双号限行期间拼车帖。帖子内啊留有车牌尾号，泄露信息，有的呢采取交换方式征集E号的同道中人，有的呢就注明了车费1块钱到200块钱不等，也有的写着面议啊当面商量。这些拼车帖呢很受欢迎，反正一些帖子就显示啊这就剩一个座了，您得赶紧。对于这种特殊情况下的出行方式啊，市民们呢是有着不同的看法。一部分网友认为啊拼车好处多，不仅解决了上下班问题，还有利于环保，还能顺道交个朋友，节省开支，这是互帮互助的好方式。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啊，对于拼车呢，表示了对安全的担忧。你说这一旦要发生交通事故，这责任认定多麻烦呢，是吧？市民也提醒，专家提醒广大市民啊，如果您要是真打算拼车的话，拼最好拼正规的出租车，选择合法的商业机构，这样呢，安全才有保障。如果您要是私下拼的是私家车，最好啊能形成一个书面的协议，大家白纸黑字啊提前把这些都写清楚，以备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快速解决，减少不必要的纠纷。 不过话说回来了，不管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安全是第一位的。 对， 其次呢，现在手机 APP 就是 APP 真方便哈，你要是想干点什么，手机一点就基本能出来了， 是 吧？很方便，你比那个过去叫打电话叫车叫出租车那个方便多了。当然了，据说人家也出 APP 了啊，也是希望在有关管理部门的大力管理、有效管理之下，我们的这个打车的时候，其实说实话，咱乘客图的是什么呀？方便和安全啊， 对呀， 对吧？只要能满足我们这两点，相信还是能够有很好的发展市场的。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哈，希望四年之后有什么变化。张辉说了，四年之后希望我能当上丈母娘 啊， 最好能当上姥姥。 当妈的心情都这样哈，这儿女幸福，这可能也是这一辈子当爹妈的最大的幸福了，心安所在。 哎，那时花开还说呢，我希望四年之后我那80多岁的老妈妈依然身体健康， 那必须的， 说我还可以回家看看，是吧？有妈就有家嘛， 这话真没错。 哎，所以也是祝老人家健康长寿哈。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写给自己四年之后的一句话，希望自己四年之后什么样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对于刘先生来说，四年之后太过遥远啊，只争朝夕，这不是马上就到9月1号了吗？手机号必须实名制之后啊才能使。于是呢，这两天他来到了移动营业厅办理相关手续，说我这手机不是实名的。刘先生说啊，办理实名制的时候，你这要求被拒绝了， 理由是什么呢？说在他的名下还有四个欠费超过千元的全球通号码， 还有四个千，这就好几千出去了。 对啊，刘先生说了，说目前他也是注意到了手机需要实名的通知，于是打算在使用神州行手机号改成实名的。这不是前几天他就来到了海淀区某移动营业厅，被工作人员告知，您这身份证名下已经有四个全球通的手机号， 嗯， 而且每个号码都欠费一千多块钱， 这大几千就出去了。 哎呀，一番话说的刘先生直犯晕呐，说想来想去不能够啊， 嗯， 你说我1999年来北京打工，从2003年开始我就用这个神机神州行的手机号码， 十多年了， 而且在此期间我也没有办理过别的手机号码， 嗯， 在他的印象当中啊，就是会不会身份证丢了呢？ 啊， 他说身份证几乎没离开过自己，只是偶尔在社会上办一些手续的时候用到过身份证的复印件。 那就查查呗。 工作人员呢，把刘先生名下这四个手机号啊，以及欠费金额抄在一张纸上，其中呢，这张纸上显示像183112782几的这个号段，基本上都是这四个号。 哦， 而且 连着的。 差不太多吧。 嗯嗯嗯。 而且呢，开通日期都是2013年9月16号。 这一看就不符合咱老百姓自己办手机号的这样的行为方式嘛。 啊、是是是。 对。 而且其中三个号码停用日期呢是2014年5月20号。 那、 啊、 哪有这么多凑巧的事？ 过了一年多了，记者呢也尝试拨打了这四个号码，都被告知是空号。 嗯。 啊，欠号欠费就把号取消了。刘先生回忆说，他接到过电话催缴手机费。但是那不是10086打来的， 嗯， 我当时就以为是骗子电话，我就没理会， 嗯， 直到这不是去了营业厅才知道事情的真相。营业厅的工作人员说呀，说刘先生已经在黑名单里边了。 哎呦， 如果无法解决欠费的问题，他现在使用的神州行的手机号就无法实名化。 你说冤不冤的话？ 刘先生担心呢，说不能办理实名，未来会不会影响自己的使用啊？ 这毕竟使了十多年的手机号 啊。对 啊， 我不愿意换号， 嗯 啊，使了那么多年了，很多亲戚朋友老人都记着这个号呢。另外，就算你换了，你不是也是留了案底了吗？你也是黑名单啊。 对。 昨天晚上呢，刘先生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10086的客服人员，工作人员说呀。刘先生所说的这四个号码确实处于欠费停机以致消耗的状态。 嗯， 刘先生呢向工作人员说明，说自己从来没办过四个号啊。工作人员听后说，我们会进行记录啊，将反映给主管人员，今日呢会通知刘先生处理结果。不过话说回来了哈，相信很多人都曾经遭遇过或多或少或者在不那么重要的位置上，自己身份证号名字被人冒用，开了支付宝也好，开了手机号也好， 嗯， 甚至于还有拿您的名字买了房子的， 办的奇奇怪怪的业务。 是，所以有的时候咱们在复印身份证的时候，最好在边上都写好了，此证此复印件仅限办理什么什么用。 对，这写这个时候啊，有一些非关键信息啊，您就直接压在非关键信息上写上这几个字都没有关系。 什么叫非关键信息？ 比如说您这身份证号啊， 嗯， 保证这个号数字是清楚的，剩下其他的那些只要能看出上面信息大致内容，您就压在那些字上写。也都没有问题。 是， 此复印件只用于租房啊、签合同啊， 哎、 写清楚。 网上会有详细的这个介绍啊， 对对 对, 对, 对， 使用办法什么都会给您提个醒。 嗯， 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啊，有的时候咱们大家得看好自己的身份证。另外就想说，那些骗子怎么那么可恨呢？有没有管理部门能够核实一下，拿着这身份证复印件抬头看一眼，明显跟这身份证复印件长得不一样了。 而且这一办这批发着办，四个连着的号、 哎、 然后又同一天销号，这一看这行为就不大符合正常的消费习惯、 嗯、 这也应该引起警醒吧。当时市民刘女士啊，2006年3月份曾经改过一次名， 他的身份证也被人冒用了。 哎，没，这个改了名之后啊，他那信用报告出了问题了。 哦， 这个一直啊一查他那个曾用名啊，名下却出现了他改名之后才办的多张信用卡的消费记录。 哟， 就因为这事儿啊，昌平农行就拒绝了刘女士的贷款请求。见着记者的时候，刘女士面带倦容啊，她为自己的信用报告问题呀、啊，已经跑了3个多星期了， 焦头烂额呀，这是。 刘女士说呀，人家就是想在北京买套房子， 嗯， 首付款都交了之后去跑贷款，这个想要完成交易， 嗯， 可是没想到就在3个星期之前，刘女士啊从这个农行北京分行昌平支行那得知，您并不符合贷款条件。问题出在曾用名上。 嗯， 原来呀、啊，在人家银行的工作人员那儿了解到啊，刘女士的曾用名下出现了大量的消费记录。 嗯， 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啊，刘女士就特着急，这不能因为 贷款，这影响购房计划呀，是吧？刘女士就赶到了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分别用她那曾用名和现在使那名字打出了两份信用报告。根据刘女士提供的两份信用报告啊，一对比发现，刘女士2006年3月份改名成功之后啊，她办的信用卡和众多的信用记录，居然也出现在她曾经那个名字下边的信用记录上。 嗯， 这时间就不对了，是吧？昨天呢，昌平农行的工作人员在电话里跟刘女士解释说，按道理，您改名之后啊，产生的信用记录只会出现在改名之后那名字下边，不应该出现在改名之前那曾用名的名下呀。所以银行方面拒绝给刘女士贷款。 不是，她改名之前干了些什么呢？ 刘女士就回想了一下呗。 而 我想了想，2006年3月改名之前呢，只办过一张信用卡，招商银行的。 嗯， 刘女士说啊，我后来的信用记录啊，是不是他们报给中国人民银行的，影响了我的征信记录呢？可是无论刘女士联系招商银行也好，还是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也好啊，对方都表示说一定会严格调查这件事儿。可是现在3个星期过去了，刘女士的问题还没得到解决呢，这贷款也没成功。刘女士也说啊，希望啊银行的各位工作人员能看到报道啊，他们更专业，希望他们能够告诉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怎么样才能拿着贷款买到这个房。 哎呀，说起来，说实话，咱们不太懂这个事儿，是吧？这个是不是你改名和不改名，你干了些什么都应该在你名下能有所显示呢？不能说我改了名，原来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吧？我不太理解啊，不太了解这个事儿。 他这个事儿是这样 啊， 这个改了名之后办的事儿啊，应该出现在改了名之后的时间上 啊。 结果在改名之前，哎，他也出现在改名之前那时间上了，这中间有一时间差。 那这都是他干的呗？ 用什么名字办的什么业务，这上登记是不一样的信息。 哎、不管怎么说，现在有点乱套了、啊。 哎，对， 希望有关的部门能够给人家理顺了。啊，然后别让人家这个，如果符合条件能够办了一下贷款来，那就是按规矩该怎么走，按规则怎么走就怎么走。 对， 如果不行的话，也给人解释清楚，不然的话，你这都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听着都显得乱得慌。哎呀，东单菜市场你见过吗？ 东单菜我还真没见过。 那是，你要是见着就不见得是符合你改名之前，你改名之前叫什么名？ 我改名之前也叫王哥。 提起这个东单菜市场，老北京人没有不知道的。东单菜市场曾经坐落在东单二条，始建于1902年、啊，那年你多大？ 负数。 哎呀，那是北京人名副其实的菜篮子 啊！ 1997年呢，随着城市改建发展，它逐渐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那年我8岁 啊，嗨。这个如今据说这座百年菜市场又回来了。 嗯， 老北京人啊跟这个东单菜市场有着深厚的情节。那个北京曾经有4大菜市场啊，像我们家那边崇文门菜市场，对吧？东单菜市场、朝内菜市场，还有很多菜市场咱们大家都没说过没听过，后来慢慢都淡了。这东单菜市场是其中建的最早的一座。很多老北京啊这个对东单菜市场印象特别深刻，说计划经济那个年代啊，物资匮乏，哪有什么大市场啊，很多地方都是拿着票你都买不着东西。 是 东单菜市场就不一样，地方大、东西多，想买什么都能买着，但凡你手里边有票啊。过去呢，东单菜市场叫东单牌楼市场，简称东菜市啊。90年代呢，为了建这个你肯定去过了，东方新天地这你去过吧？ 去过。 整条东单二条的胡同全给拆了，菜市场也就没了 啊。原来在那儿啊， 那一片啊。目前呢，东单菜市场正在申报北京老字号，目的呢就是要把这份记忆和情怀传承下去。说旧城内的老菜市场啊都消失了，这已经是近20年以来一个不可逆转的事情。说申报老北京啊叫北京老字号，不仅要把东单菜市场恢复，而且呢还要永远留下老北京的这个记忆啊，留下老北京的特色和文化。哎呀，就想起来我8岁。差不多吧，跟你这个那时候差不多。 那1900几年， 嗨，去崇文门菜市场，哎呦，里边卖菜的东西可人多了， 是吧？ 门口买串糖葫芦啊，那时候那个建筑跟火车站似的 啊。 后来也拆了，这是最后一个拆的吧？应该是。 反正这个、我记得好像菜市口那个那边还有个菜市场吧？我记着。 那边也有啊。 啊，现在好像还有。 那边不混，不是小时候不去那片。 但是我估计进去之后也跟过去那个菜市场里边的样子不一样了。 所以你说这种老菜市场当然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人认为脏乱差，环境不太好，不如现在那种高档超市上档次，看的霓虹灯闪烁那种感觉不一样。但是居家过日子，咱要的不是就是实惠，还有过去那份见面买菜，哟，郑德曼，你买菜啊？买什么呀？啊，然后回家做饭去，他们家做什么饭？全胡同人都知道， 那市场里包括胡同里带着那是浓浓的人情味儿， 你一闻就能闻得出来是柿椒柿子椒炒土豆片还是醋溜土豆丝儿、啊、 是 这个那时候的美好的记忆，希望还能够继续传承下去。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四年之后啊，您有什么样的愿望，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哎呀，很多人都有不同的这种想法。 嗯 张晓辉让我爸妈当上太姥姥太姥爷， 这还是就是之前说的、啊、想要自己要四年之后当上丈母娘、 嗯、 是吧。 娟子1955说四年之后我这个乐退族啊，就是退休了是吧、 哦、 更加关注健康，天天听我们健康北京，会看淡生活当中的一切，优雅的慢慢变老。 哎，优雅的慢慢变老啊、 哎、 这次说的真好。这个扑不灭的火说啊，我已经年近70岁了，我希望四年之后啊，我的身体就跟现在一样，不给咱孩子找麻烦、 嗯、 不给社会找负担。 哎， 看这觉悟哈， 这也是给子女这天福啊。 但我觉得一定会这样的， 一定会这样啊、嗯、那何言说不管是一年还是四年，只要大城小事还在 啊 啊，那我应该还会继续热衷于守候吧。 嗯 啊，当然希望四年后我依然白白嫩嫩吃不胖，心想事成，恭喜发财，钱包拿来。这后边这一套这是还挺顺口溜的啊。 是这个还有很多朋友说这个那时花开四年之后的愿望也是他们的心愿啊。 嗯， 希望四年之后父母们都能身体健康，跟他们一起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嗯， 那城小事， 那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嗯， 昨天早上8点多钟啊，朝阳区北沙滩桥东公交站那个附近啊，有3辆往西开的公交车接连追了尾。 不是前两天咱俩说一追尾是俩大公共，这三辆啊， 这是三辆大公共就连一块了、 哦、 而且中间那辆，这不前面一辆后边一辆吗？中间那辆有点惨，这个破损严重啊，前后两辆呢是轻微撞损，总共有7-8名乘客受轻伤，被送到医院。而记者来到现场的时候啊，事故车辆刚刚清拖走， 嗯， 但是现场啊还能看见碎玻璃呢。可是啊，交通秩序已经恢复正常了。大屯路的清洁工跟记者说啊，早上我正跟那扫马路呢，听到咣一声，我抬头一看，哎呦，这3辆公交车已经撞上了。最前面的是518路，中间那是特13，最后啊是607路。特13路公交车撞得最严重，前面挡风玻璃都裂了，前盖还掉下了一截，这不刚刚才打扫完。 嗯， 交通队也来处理了，也来了120救护车，把伤员都拉走了。记者从网友提供的现场图片上看到啊，特13路公交车的前挡风玻璃全都陷进去了，但是啊没碎，车子前脸呢也撞凹进去了，而车的后侧右侧的后视镜反正是找不着了。右侧的后视镜的灯是全都碎了，汽车的后保险杠悬空，还有一半连着车身呢。反正 听着撞得够狠的呀， 就是挺惨的啊。早上刚来的时候，我们一看这就撞了，但是我们没看着是怎么撞上的。 嗯， 前后两车受影响倒是不大，10几分钟就开走了。 中间那比较惨， 就特13路，这将近9点钟才拖走。巡逻志愿者王女士说啊，本来这段路早高峰就特别容易堵。就那会儿啊，整个路面的车都动不了了，好多人都下车去换乘了。记者也注意到大屯路两边的自行车道上停了不少大巴车，使本来就不宽的道路更加拥挤。3辆公交车分别所属的公交集团客一分公司和客四分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医院照顾伤员，而客一分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啊，会调取监控录像调查事故原因。奥运村交通队呢随后前往现场处理，具体的事故原因也正在调查之中。 按说大公共那是一车人啊、 嗯、 这个不管车上有没有人，反正您的这种安全更应该在意，因为有可能是一车人的生命安危都 拜托在您手上。 是， 所以我们在这儿还是希望这个不管开什么样的车，马达一响就得集中思想，是吧？ 反正我这最近这大公交这个追尾这事儿，还是让大家挺着急上火的。 嗯， 不过还是这句话，早上上班大家都着急，司机啊也可能心里也着急，所以乘客们在车上啊那种不良情绪啊，得稍稍控制点，收敛一点，也许这情绪万一要是会传染呢，是不是？ 你的意思呢？从乘客传染到司机那儿， 那不合适。 司机都不理我们，司机人家在自己那小方块里边，人家专心致志开车，对吧？ 那怎么还撞了呢？ 所以说呢，马达一响，集中思想，一看车动了，咱什么事儿都得专心致志。今天上午呢，大兴采玉镇白龙马家，听这名，白龙马 皮儿炒稀 加油站，由于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嗯， 被停业整顿。据说随同检查的是化工协会的副会长傅林说我干了30多年化工了，检查过无数的加油站，从来没见过条件安全条件这么差的，而干了30多年，终于看见一新鲜的。 啊， 这家加油站呢，位于采万路啊，100米多外就属于河北省管辖了。检查人员发现啊，这家加油站存在着诸多严重的安全隐患，比如说加油站泄油灌区没有防溢满、防渗漏措施，油罐口没有安装防泄阀，油罐区的安全标志不足，没有紧急一键停止加油措施。消防煞还不符合要求，视频监控吧倒是有，里边堆满了衣服杂物，这安全生产培训记录还不全。随同检查的市化工协会的副会长傅林说按照要求啊，加油站这油罐区必须有防溢满、防渗漏的措施，而且呢应该有观测井，当泄油满95%的时候，就能发出这个光电的警报声。 嗯， 您想啊，这油往里边一泄，什么时候满啦？这能不能跟咱家往暖壶里边灌水似的，是吧？您当然这家加油站这些措施什么都没有。 哎呦， 另外呢，接地线距离加油这个泄油口应该至少有10米的距离， 嗯， 这家只有2-3米的距离， 听着都悬。 你说万一发生一些静电，这很容易引发爆炸。 是， 说我做了30多年了，哎，这检查过无数加油站，没见过安全生产条件这么差的加油站， 多新鲜呢！ 问边上有没有负责人？这家加油站的现场负责人叫杨建展，回答问题的时候说：“你存在哪些安全隐患的时候？” 嗯， 哎，你别说，人家负责人就是业务水平挺高 啊， 基本上都能讲出来 啊，他都知道哪有问题， 哎，都知道都明白， 就是不改。 这让安监局的局长张树森很惊讶，说：“既然你对这些安全隐患都知道，为什么不改呢？ 你等着出事呢吗？” 哎呀，改造需要钱呐，我们老板回福建筹钱去了， 嗯， 啊！据说这加油站已经存在很多年了。这位福建老板接手这家加油站也已经有10年时间了，这不是还是缺钱？到底是缺钱还是侥幸呢？ 反正这次人家局长来检查的时候没临时现场翻书啊，我觉得表现算是有进步，算是不错。 安全无小事啊，这个我们不能为了没钱就忽视安全，就糊弄。如果真没钱的话，您干脆就把这加油站先停了再说吧。 针对昨天我们说那个胡同里边僵尸车，这个爆皮的那个仓鼠车啊， 嗯， 这个报道啊，西城区展览路街道呢，今天也联合区城管、公安以及交管等部门开展了集中整治，当场就清走了9辆僵尸车。在整治现场啊，一位家住附近的市民跟记者说，之前也整治过好几回，希望这次真的能不要再卷土重来了。 嗯， 还有这市民说啊，整治的好。这些车把这条路堵的是走人过车都不痛快，而且啊，因为堆了不少杂物，有的车远远就能闻着一股臭味儿。展览路街道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啊，街道多次对这些僵尸车进行过整治，但是往往都是刚拖走没几天，就有人又趁着夜色拉回来继续装货。这位负责人也觉得很无奈啊，之前我们也跟菜市场方面进行沟通过，希望他们能对商户进行更加严格的规范，但是收效甚微。而对这个菜市场啊，附近的居民意见也不一致，有的呢反应强烈，多次要求取缔这个菜市场，改善周围环境。但是也有一部分居民非常认可这个菜市场，因为下楼就能买着便宜菜。我们这也继续想办法，看看怎么样能够在保证环境秩序的情况下，也保证民生。 哎呀，所以昨天不是说了吗？说这些菜市场赶紧好好的查查，周边既然整过啊，您不能当家自己家后厨。你看刚才咱们说东南菜市场， 嗯， 人家重新亮相了， 是 传统的菜市场既要保证附近居民吃菜方便，另外呢也不能把环境弄得太乱太差，是吧？ 这个不是说这传统菜市场就一定代表着脏乱差，就一定代表着无规矩杂乱无序， 这考验的是管理者的智慧和水平。 是。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写给自己四年之后的一句话，四年之后想着怎么样。方大静说，我想四年以后老爸身体依然健康，我也应该有小孩了。老妈在世的时候没能让老妈看到我结婚有小孩，我觉得必须在我爸有生之年让他看到我的小孩，不然我觉得我的孝心没做到。这个确实是有小孩，这个才会有一种家的温馨，是吧？ 有的时候可能爸爸妈妈也看到这个子女的这个生活啊，有这样的一个着落和有这样的一个发展，父母也会更加的安心啊。其实期盼的还是子女的幸福。 是137尾号是6603的听众朋友说，哎呦主持人好，我希望四年之后北京变得更美哈。我是通州区的人，这不是啊，我们通州区啊，人家要搬过来嘛。趁机我开间服务公司， 哦， 肯定会火呀！ 祝您生意兴隆啊！ 哎呀，这个有想法还得有实践， 是 吧？ 不吃草的牛说啊，希望四年之后啊，我父母能像现在一样健健康康的到90岁。 哎， 四年之后啊，希望李凯他们家孩考上好学校。 嗨， 四年之后啊，希望王哥能有个自己清新的暖男呵护他。四年之后，希望所有的大城小事听众继续快乐幸福。 哎，其他的都好办，我们家孩子四年之后上小学，好学校没戏，他还得上幼儿园啊。 年纪太小了， 这年纪太小了， 小娃娃。 是。这个也是借您吉言吧， 有苗不愁长 啊。对，阳春白雪说，四年之后我的孩子上小学1年级，我会跟他说，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比分数更重要。 那这话说的太在理了。 哎，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说菜市场的事儿哈。胡杨是吧？发了一张是哪儿的菜市场的照片， 这好像是东三菜市场吧，老照片。好人马大姐还说啊，菜市口有大菜市场，就叫菜市口菜市场，还有崇文门菜市场，还有东单菜市场，西单菜市场。 城内现在是不是还有菜市场？ 是，确实是有。 是， 我刚才也在想，我说那在张自忠路的那个菜市场叫什么啊？就叫朝内菜市场， 是吧？这个其实 但是门朝南，菜市场叫朝内门朝南。 和你好冷啊，这个笑话 真的是。 总之是这样哈，就是菜市场让很多老北京人觉得特别亲切。 是 啊，然后里边呢一个一个小摊位，那是生活， 浓郁的生活气息。 当然你说现在的超市倒是真高大上，然后两根黄瓜拿一塑料膜一包装，一个西红柿一包装按个卖，就感觉吧跟我们那时候不太一样。 而且那个这一个一包装它也贵呀，吃着也不实惠呀，是吧？ 那没残留， 那顶花带刺的黄瓜你一包装花都掉了。 反正希望大家既享受生活又能享受便利，这个感觉多年的感觉是最好的，也是希望四年之后咱们这样的生活能更加有滋有味，是吧？ 借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吉言了。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明儿见。 天下大事咱们要关心啊，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聚焦社会热点，关注百姓民生， 汇集多方智慧，民主议政建言。 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 议政论坛。 汇集多方智慧，民主议政建言。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议政论坛，我是玉坤。听众朋友，昨天啊，8月24号是麋鹿回归30周年的日子。麋鹿这一中国特有的物种，在多年以前一度在它的故乡绝迹。1985年的8月24号，这一神奇的鹿种历经磨难， 重新回到了祖国的土地。从那个时候起到现在，整整30年过去了，麋鹿的种群生存的状况究竟怎么样？在这里呢，我们通过北京卫视的一个报道，了解一下有关的情况。 今年是麋鹿回归中国30周年，截至目前，江苏盐城大风湿地麋鹿总数达2000余。